都今天变化甚多。

觉哭泣的依恋，爱在昨天不停的想念，花蕊的凋谢，情感的善变，誓言飘过无所谓语言，眼泪的错觉，哭泣的依恋，爱在昨天不停的想念， 不肯躲起来。 站在寂寞的北门，若能站起来，我在这里对你孤单。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，很习惯等待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喊出来，我停下来，都为了爱。有一天翻开词海，唱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。我爱独活在，回不去那天那地的尘埃，来不及满街可爱的品牌。你们起来，我傻起来，可以爱。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，追不爱我不存在，不明不白，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。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学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。我爱独活在。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决战2016家具巅峰会，12月15至24日，盛通家具广场家具年终联袂让利，一元秒杀，10元陪买，满单返现，品牌爆款，火力全开，力度空前，巅峰优惠，凡在24日持巅峰卡，可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。活动期间满3000即可参加抽奖一张，冰箱、电视机等家电大礼等您拿，海量现金满单直接返，单笔最高返现1500元。地址：良乡月华大街1号，89369998。 抓紧抓紧，美国移民马上就要涨价了，绿卡越来越难拿了。 怎么那么着急移民美国啊？ 美国投资移民条件宽松啊，政策稳定，一个人办理全家移民，门槛低，性价比高。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提高门槛了。 详情咨询400-960-1116，400-960-1116。 在北京想听就听，华语音乐排行榜正式落户 FM 九五九、FM 八九五，每周六日11点至12点，流行民歌随意听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思思，好音乐慢生活，期待你来分享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谁会欢笑，谁会悲伤，我都 将来属于他。欺骗自己，同情自己，偶尔恨自己，爱不求自私，不然就别奢求。 昨天的放纵，今天的后悔，事到如今不敢再面对。你爱的无怨无悔，我的心因此更加羞愧。我让你流泪，也让你心碎，可你坚持爱我不后悔。伤悲，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再往下坠，不再迷惘沉醉，不再有家不归，明天的日子我一定与你相随。 心因此更加羞愧。我让你流泪，也让你心碎，可你坚持爱我不后悔。擦干你的泪水，不要为我伤悲，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再往下坠，不再迷惘沉醉，不再有家不归，明天的日子里我一定与你相随。错过才知道你的可悲，爱过才知道有多美。擦干你的泪水，不要为我伤悲，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再往下坠。天的日子，我一定与你相随。 走下去。 情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，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。